据南朝鲜的新闻一等媒体报道，在南朝鲜为国防部公布在庆尚北道新州郡部署美国萨德一周年之际，该地方居民、市民、社会团体和宗教徒13号举行了集会。集会参加者揭露并谴责萨德部署的危险性，还表明意志要进一步大力展开撤销萨德斗争。同一天，在南朝鲜各地有各界市民、社会团体和人士举行讨论会和集会等，表示反对美国和当局的不法而单方面的萨德部署阴谋。